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旨在完善国家核武力的最终关口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到火成功一事所发表的谈话，17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977S2017589 号予以分发。